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菲菲啊， 嗯， 我想每一日都可以同你一起睇星期，一起睇日出。 有啲嘢系冇可能噶， 喺我个词典里面唔会有冇可能呢三个字嘅。 你已经有家家啦，我都有我男朋友啦。 我哋仲系一个喺北京，一个香港添。如果你话我哋依家喺埋一齐嘅话系错，不如我哋去承认之前大家都未选择得啱。菲菲，唔好逃避啦。 有缘嘅话，或者我哋会再见啦。 李碧华，怪谈。 流星雨解读片上集。 菲菲啊，你咁大个女，今次先至系第一次出门，记住啊，样样都要小心啲啊。 妈咪啊，我出年就大学毕业噶啦，我识照顾自己噶啦，你唔使担心啦。 哼，我点会唔担心啊？你个男朋友啊 ，David 又系嘅，又唔同埋你一齐去，一个女仔去到咁远，好危险噶嘛。 咁 David 多嘢做行唔开啊嘛，佢而家同啲老细搞紧套戏，咁嘅市道仲有戏开，好难得噶啦，梗系唔好抢噶啦。仲有啊，去北京唔系好远啫嘛，三个几钟头飞机，话咁快就到啦。 你仲好讲添，哼，咁多地方唔去，偏偏咧就要去北京啊。呢、這个时候去啊，啱啱咧人哋美国嘅总统克林顿又系去北京吓。这个时间的北京市啊，样样嘢都比较繁忙嘅，样样嘢啊，住啊、着啊、食嘅都冇咁方便啊。 哈，你唔记得咗啦？爹哋啊，揾朋友帮我订咗酒店啦嘛，仲有五折优待添啊。 哼，你嘅爹哋咧又系嘅，咁多生日礼物都唔送吓，偏偏咧就送张北京嘅机票同埋酒店嘅住宿俾你，分明咧就等我冇觉好瞓。 唔好咁话爹哋啦，佢都系锡我啫嘛。 哦，咁妈咪唔锡你咯？ 唔系唔系，你都锡。唉，唔好讲啦，够钟入闸啦，我去到即刻打电话俾你啊。嗯，好啦，拜拜。 喂喂喂，小心啲啊！喂，睇住嗰啲证件啊！ 知啦知啦。 呢度就系八达岭长城啦，请各位旅客落车参观。嗱，两个钟头咋？两个钟头之后，请你翻嚟呢一度上车，再下一个景点十三陵，千祈唔好迟到啊！知唔知啊？我哋唔等噶，开心啲去。 车长啊，车长啊，点解会有咁多人嘅？两个钟头实唔够时间啦，逼到上去都未睇清楚，就已经够钟要走咯。 哦，冇法子啦。平时唔系咁多人噶，不过为咗招呼克林顿嚟游览，早几日长城都局部封锁，好多人都冇得嚟啊。到佢参观完之后，今日开翻，累积咗嘅人潮咪集中晒喺今日嚟咯。当你唔好彩啦，好，快啲上去行啦。如果唔系咧，就只可以喺山脚嗰度影张到此一游，咁咪仲衰。 哦，我而家去啦，阵间你记住等埋我先好开车。 真係咁多人嘅？喂喂，唔好逼啦，前面啊停咗喺度啊嘛，喂唔好撞啊！哎呀，啊哎呀，我部相机啊！喂喂喂喂喂，唔好踩落去啊！啊啊呀！ 小姐小姐，小姐你冇事啊？起唔起到身啊，小姐？ 哎呀，我头先想执翻部相机，俾后边嗰个人撞到条颈啊！而家个头咧好似唔喐得咁啊，对脚咧仲好似扭亲添啊！ 咁不如我哋扶你落去下边先讲啦。嗱，缆车站隔篱咧就有间拉面店，可以喺嗰边坐一阵嘅。 哦，好啊，唔该晒啊！ 喂，嘉嘉帮手啦，慢慢嚟啊，小心啲啊！ 哦。 你坐喺度唞阵先啦。我叫魏东啊，佢我女朋友嘉嘉。小姐，你叫咩名啊？ 我叫菲菲啊。死啦！我条颈好似转唔到咁样嘅，我点样翻香港啊？ 哦，你香港嚟噶？哦，你唔使惊啊！你信唔信得过我 啊？你想点啊？ 嗱，你唔好喐，我试下帮你揿下条颈啊！ 哇哇，好痛啊！我好痛啊！啊，系啦系啦，系呢度啦。 我都系谂喺呢条筋啊。嗱，我已经揿住佢噶啦。你放松啲，放松啲。系系啦，再放松啲。唔好望过嚟，唔好望过嚟。你信我啦，好唔好？信 我 啦。 我好痛啊！你想点啊？ 喂，冇喐。 哎呀，你唔好喊啦，冇事噶。佢爸爸系推拿医生嚟噶。 点啊？条颈仲喐唔喐到啊？ 而家好似松咗啲啦，哎呀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头先惊到喊晒咁添。 唔紧要，你啊翻到酒店啊，记住要用热毛巾敷喺条颈啊，千祈咧就唔好搽油，咩油都唔好搽。有一次我瞓喺颈啊，跟住我爸帮我捽完之后咧，我搽咗啲油，哇，点知痛到好似火烧一样咁啊！ 吓，瞓喺颈？ 系啊，人咧好脆弱嘅，有时连瞓觉都会伤害到自己。喂，系你只脚点啊？我帮你睇下，除咗只鞋先。 啊，唔系几好意思嘅。 我都俾我男朋友帮第二个女仔捽脚落，你仲使咩怕丑？哇，你唔系想我哋孭你落山系嘛？ 哦，唔系，唔该你帮我睇下。 嗱，脚踭嗰条筋咧就肿咗少少，可能系俾人踩到啦。 梗系头先啊，喺后边嗰个肥佬啦，咁逼仲撞埋嚟。 我同你捽松下就冇事噶啦，你放心啦，应该咧就唔会好似头先咁痛噶吓。 嗯，我今次有心理准备噶啦，我唔会大叫噶啦吓。啊！ 乜你咁唔忍得痛噶？ 你唞阵咧，整一行得噶啦。嗱，我哋啲同学咧就喺上面等紧我哋，我同嘉嘉要先走噶啦。 真系唔该晒你哋啦，最衰你哋赶时间啦，唔系我想请你哋喺度食碗拉面，当系多谢你哋啊。 唔使啦，有缘嘅话，或者我哋会再见面嘅。你行啦，嘉嘉，拜拜， 拜拜。书局真系大啦，只脚仲有啲痛添，不过咧都要挨落去噶啦。呢度咁多书，实有排睇啦。 小姐啊，可唔可以请我食碗拉面啊？ 咦，乜系你啊？阿东，点解你会喺度嘅？ 听讲一个大学生去书局买书系一件好平常嘅事嚟嘅啫。 嗯，咁你咪读医科嘅呢？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你諗住继承你爸爸做推拿医生？ 唔係，俾你估多次， 你再估唔到咧，就要罚你请我去唱卡拉 OK 啊！ 哈，你只手攞住咁多电脑书，唔使问，你梗系读电脑噶啦。 我多谢你先啦 ，Thank you, merci, arigato。咁你而家知唔知啊？ 哦，你系读外文系嘅。 清华大学外文系四年班，出年就毕业啦。咁你呢？ 我喺香港理工大学读美术设计噶，都系出年毕业。嗯，我啲同学话咧喺呢度买啲美术书又平又多种类，所以我只脚拐下拐下都要嚟呢度睇下。 吓，咁你仲未好翻咩？不如一阵间咧买完书咧，你嚟我屋企，我叫我爸爸帮你睇下。行得唔好呢几日啊，你都冇心情周围去噶啦。 嗯，咁啊真系唔该晒啦。不过咧要等我买完书先。系咧，你屋企住喺边噶？远唔远噶？ 我踩单车车你去咧，就大约20分钟到啦。不过我要你请我食碗拉面先噶，如果唔系我真系冇气力载你去啊。 嗯，冇问题。 剛才那些拉麵有沒有吃呢？ 好啊，我第一次吃的。 哇，那你真的要試啊。那次在長城我扶了你下去那間拉麵店的那些拉麵，包你吃過一定想翻尋味。 有機會你帶我去吃下。 好啊。是呢，你第一次來北京啊？你去哪裡玩啊？ 一來到不是去了長城咯，怎知就咁不好彩扭親隻腳，在酒店坐了2日，今日才刚刚出街，所以其实我很多道都未去过的。 那就真的浪费了。北京有很多东西可以看，可以买，总之它真的不愧是我们的首都来的。 嗯，那我应该买些什么做手信好呢？ 我想呢就买牛黄解毒片啦，我有什么不舒服啊都吃它的。 咦，你呃人的。 喂不要动手不要动手。跌亲你又唔好啦，唉！ 啊，系咧，横掂你有用开电脑啊？不如你俾个 email address 我，咁第日我咪可以同你喺网度通信咯。 好啊，喂，前面间四合院咧就系我屋企啦。 哇，好大啊！哇，乜而家仲有人住喺呢啲屋嘅咩？ 哼，我太公留俾我哋噶。喂，落车啦，小姐 ，please。 Thank you。 而家帮你扭松咗啦，应该就唔会再痛噶啦。你慢慢试下行几步俾我睇下。 哦， 慢慢，冇心急啊，慢慢。 哇， 点啊？ 真系冇晒事、啊，西伯啊，你啲功夫真系犀利啦。 我阿爸系甲级医生嚟嘅，有证书嘅，哇，好多高干咧，佢都揾一定。 喂，又是喺度认叻啦，教你噶啦嘛，做人要谦虚啲啊。是啦，我都仲未话你啊，请人返嚟食饭都唔早啲讲嘅，等我买多一两个餸㗎嘛，而家几咁唔好意思咩。 世伯啊，唔使咁客气啦，我咁唐突，打搅晒你哋，唔系我唔好意思就真。 唔好咁讲，唔好咁讲。啊，係呀，阿东啊，点解唔叫埋家家嚟食饭啫？咁你哋可以一齐同阿菲菲啊练习下英语㗎嘛。 唉，呢几日都唔使再见到佢，佢有排唔得闲啊佢。 点解啊？依家你哋放紧假嘅喎， 佢抽签啊，选中啊，可以出席克林顿嘅演讲会啊。依家喺宿舍同啲老师啊、同学啊，练习紧啦。好似话仲有得咩发问添啊，哼！佢不知几高兴。 吓，咁你有冇见过克林顿啊？ 佢送咗500本图书俾我哋间大学， 喺捐赠仪式大会上，我爬咗喺棵树上面见过下咁啦。我啊冇嘉嘉咁虚荣，而且我对男人其实都冇乜兴趣，靓女就唔同啦。 啊，你讲嘢都几坦白噶噃。 好横掂我呢几日都好得闲，不如等我帮你做下响度，带你周围游览下北京城啦。 好好啊，不过咧我唔俾导游费噶，请你食碗拉面就得。 仲话食拉面，而家开得饭噶啦，啊，请过嚟啊，请过嚟啊， 嚟啦嚟啦嚟啦，帮我。坐喺我单车尾游览北京城，系咪好过参加咗啲咩呢一日五游嘅巴士团呢？ 咁你架单车最多只可以喺市区嗰度走嚟走去啫嘛，去远啲都唔方便。 唉，过两日先同你去郊野城外啦。净系喺市区啊，其实都有大把嘢睇啊。嗱，你话中意睇京剧，我哋而家咧就到咗梅兰芳纪念馆啦。 哇，呢度好有特色啊！ 嗱，唔好睇咁耐啊，我哋仲有好多地方要去噶。 知啦。 为何在舞里唱歌幽冥，每晚令我只能想到 黎明。 为何像爱意没有收成，似有没有依然不过 共鸣。 为何未看透我的表情，沟通仿佛失联，望你今天快些应承，公开发表声明，知否对于感情一些规定不懂究竟。 I was born in Beijing， 不知命运是 嗱，差唔多每一个游客都会嚟嘅故宫博物馆啊，你读美术设计啊嘛，系嘛？里面建筑啊，精啲玉砌啊，不过又唔好睇咁耐，知唔知？因为我哋仲有 好多地方要睇啊嘛，你好烦啊！ 你个小鬼啊！ 能与你此生缘分注定，其实我盼望停下脚步，但谁未有决定。 哇！我哋呢几日咧已经去埋同仁堂、内联升、亨德利， 仲有三里屯、全聚德、胡同坊，睇怕都满足到你啦啩？ 睇就睇够啦，不过我而家有啲肚饿噃。 啊，咁事不宜迟啦，我哋即刻去下一个站，东华门食街 ，Let's go， 小鬼。 从来未见过咧，成条街有咁多小食噶。嗱，八宝紫米粥、刀削面、豆腐脑、小窝头，哇！呢度仲有杏仁茶、小龙虾。 哎，得啦得啦，你唔使逐样逐样讲出嚟啊话。哎，家阵啊，天气热，卫生条件咧就唔系几好啊，睇下算啦。 切，你明知人肚饿，带咗我嚟又唔俾我食，梗系唔得啦。最多有事啊，咪食牛黄解毒片咯。唔该，我要两个烧饼，一个炸糕，两杯奶酪，仲有啊。哇，点解好似食极都唔饱咁嘅？咦，阿东，喂，你头先去咗边度啊？咦，呢啲咩嚟噶？ 呢啲咧就系 pizza， 不过咧就是新疆出嘅，我哋咧就叫佢做新疆 pizza， 你试下。 哦，哇，好硬啊，搣都搣唔开嘅。 啊，呢种饼咧叫做冷，正確嚟讲咧，因为佢系半发酵，所以咧又厚又硬，不过好香噶。你快啲食啦，阵间啊，我哋仲要赶住去老舍茶馆噶。 好啊，我中意睇阿 Q 正传噶。 你啊，真系阿 Q 啊，写阿 Q 嗰个啊系鲁迅，唔系老舍啊，小鬼。 到你哋啲北京人都中意去唱卡拉 OK 嘅，我以为啊，只有啲南方人啊先至中意添。 中意音乐，中意唱歌系无分疆界嘅，更何况我哋年轻人唱歌都系抒发我哋情感嘅一种方法嚟嘅啫。不过咧呢度消费比较贵，所以咧我哋平时其实好少嚟噶。 喂，呢几日饮饮食食，大部分咧都系你出钱嘅。今次啊，点都应该轮到我俾啦。嗱，你唔好同我争啊！而且我应承过你，请你去唱卡拉 OK 噶嘛。 咁我唔客气啦，一定要唱耐啲啦，快啲拣歌啦！喂，做咩唔唱啊？呢首女仔歌我特登点俾你噶。 呢首歌我都唔识唱，而且啲歌词咁凄厉，都唔啱而家嘅气氛。呢首咩歌嚟噶？ 喂，系咧，俾男朋友都系读紧书噶。咁做咩唔同你一齐嚟嘅？ 佢跟我两届噶，已经毕咗业噶啦。佢最近帮一个电影美术指导做助手。现在很忙，行不开嘛。 看来你男朋友都不太着紧你的。 切，你女朋友成日在宿舍度落，那他做什么不跟你一起来玩呢？ 他应付克林顿演讲会嘛。 克林顿都走了几天了。或者我男朋友不来是想给个机会我認識到你啦。 喂，呢首歌咧系赖英嘅《征服》啊。 咩话？ 征服咯。你听日系咪一定要走啊？ 嗯。 可唔可以唔走，留多一两日咧？ 咁之后咧，始终都要走噶啦。 菲菲啊，我想。 唔好啦，你都系送我翻去酒店先啦。我好攰啊，我仲未执行李噶，我唔知道。 不如再唱多阵啦，到个天蒙蒙光嘅时候，我再带你去一个地方。 点解而家唔可以去啊？ 你坐低先啦，你信我啊，而家行出去会俾公安拉嘅。我哋喺度坐多阵，我想再睇到你一阵。 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 流星雨解读片上集，姚秀玲监制，曾月娥编导，李碧华原著，周志威编剧，并且由谢霆锋、卡卡、彭晴、莫家驹、谭翠莲、林一峰等联合播演，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